以嚟到學人沙龍行茶樓咧，第一句聽到嘅唔係歡迎光臨，而係幾位飲咩茶？由一盅兩件水滾茶靚，到成日講嘅得閒飲茶，都係由飲茶文化衍生。點解香港人咁中意飲茶呢？今日我哋講一下一盅兩件，先介紹一下幾位拍檔先。喺我右手邊有藝術家黃麗欣， 你好； 有電影導演 Eric Zhang， Hello； 同埋飲食文化嘅專家孫浩博士， 好，大家好。 一盅兩件，我哋邊個負責一盅，同埋邊個負責兩件？ 頭先我想講啊，你話下茶樓第一句，其實成日聽就係90分鐘好走啦。 而家 係 咁啊， 係，但係以前應該唔係嘅，以前應該就係真係一個嘆茶嘅地方，係可以大家飲下茶、食下嘢、傾偈嘅地方。 飲茶文化，今日我哋講啦，即係好多唔同嘅時代，應該幾反映年紀系列嚟嘅。你係邊一個時代開始飲茶呢？聽 咩時代開始飲茶？我等佢報細數先。哦，2000年後先開始飲茶咯。 即係蚊飛仔嘅會。 唔係，我其實我好少飲茶，因為我自己飲茶，我係因為咖啡因我會瞓唔著。哦。咁亦都唔係好中意咁慢食一餐飯咁，所以其實我好少飲茶。 哦，真係啊？呢個又出奇喎！即係我諗住呢個靠你去講嗰啲美食啊、點心啊咁樣。哦，孫浩咧？ 幾多年代啊？ 係啊， 而家要玩年代㗎。 唔係講下咯。 哦，80年代開始飲茶咯。 哦， 好細個開始飲茶，因為屋村長大嘛。屋村長大嘅時候，其中一個每個禮拜都必備嘅節目就係飲茶啦。咁以前係我哋冇阿 Cam 咁幸福嘅，唔想去飲茶冇得去係唔得嘅，係一定要去嘅。 唔係，我哋要去先啊。 係啊，要去 先。我哋要揾位㗎嘛。 揾位同埋等位，同埋有時候係好多失落嘅嘢喺嗰度嘅，咁陣間可以再分享。咁所以我80年代出生嘅，80年代都已經飲茶啦。 嗱，我都會講我自己，但我冇諗過你哋係報個數字咯。因為當我問咩年代嘅時候，通常個答法就係、是：哦，我係要喺企位嘅年代啦，攞飛嘅年代啦，同埋90分鐘嘅年代啦。嗱，我嘅年代咧就係、是、飲茶文化，就係、是、去到嘅時候咧，我哋做小朋友嘅時候咧，就係成日都企喺人哋背脊食嘅，即係啲人喺度食緊飯，即係飲茶啦，我哋就會好似一個幽靈一般咁樣，就攝喺側邊，就等緊張台嘅吉嘅，因為嗰陣時冇一個系統去處理。邊張台係邊個嘅？你等到咩位就坐落去啦，坐住先啦。然後未夠位數就搭住台先啦。咁樣，即係我就係嗰個年代啦。我就係想咁講咁樣。但係飲茶文化，我咁諗，即係茶樓係一個都可以追溯到幾前，即係早於我哋出世前好多好多嘅一個歷史淵源，都可以簡單講下。 好早期出現嘅，即係飲茶啦。當然飲茶一回事啦，但係喺香港嘅飲茶其實係某程度係食點心㗎嘛。咁都可以再分開講嘅，因為即係譬如廣州或者品茗嗰種飲茶係真係阿 Cam 所講嘅，真係去飲一杯接一杯飲茶，或者好閒情逸致嚟飲茶嘅。咁但係呢一種嚟到香港咧，就好貼合香港啦。香港就永遠都唔係好閒情逸致噶嘛，尤其係即係都市化之後。咁但係即係前期有嘅，即係我哋睇我哋前輩啦嚇，佢哋即係媽媽嗰輩或者爺爺嗰輩，佢哋飲茶係閒情逸致嘅。咁但係呢個閒情逸致放到香港都係要功能性嘅，就係要食點心嘅。點心好早期㗎啦，唐代都有記載㗎啦。其實咁清代當然亦都有好詳細講到究竟點心用咩餡啊。點樣食啊？或者粵地嗰個飲茶文化係有記載嘅嚇，咁但係陣間都係再討論嘅，究竟係飲茶多啊，定係食點心多？ 一盅兩件，盅就係個茶盅啦， 係啊， 兩件就係點心啦。點心即係再追溯就係唐宋，其實都會有。有傳說咁講嘅，即係點心之所以為點心，就係因為其實係俾一啲叫做出去打仗嘅人。咁點點心意咁樣，咁留低咗呢個說法，咁但都係傳說嘅一部分啦。咁但係我諗茶樓同酒樓其實都可能要講翻清楚少少。今時今日就混住嚟用嘅，即係都冇乜點分嘅。 茶樓就通常係朝頭早做早午市，咁跟住酒樓咧就係晚市咁樣咯。但係早期就茶樓4點鐘就開始啦，即係佢哋翻早食，即係翻早班就4點鐘要去包包 即係凌晨4點鐘， 係啦，凌晨4點鐘。咁跟住因為啲人大概。佢係翻工之前就去飲茶，咁就8點入座，咁直到去4點之後又要換間，換俾夜晚可批過嚟，就係變咗做酒樓咁樣咯。 係以前茶樓其實如果我哋講翻從有人就話啦，即係廣州啦，或者佛山啦，一路慢慢傳入嚟香港啦，咁嗰樣嘢就係、是、其實同我哋而家咧嘅咖啡店咧、咖啡廳咧係好似。 即係咧係一個社交場合，一個傾偈場合。 我諗而家仲會講啊，啲飲早茶飲早茶嘛，即係好似隱隱約約，譬如啲大學生咁樣啦，大家都會試過，即係通個頂，跟住咧又未想瞓覺喎，精力好旺盛喎，就話不如飲個早茶先翻去休息啦咁，或者係可能退休人士。或者得閒啲嘅，又可能會啊早咗起身，瞓唔到咁耐啦，又去飲翻杯茶先。其實同咖啡一樣，即係其實有啲似我哋譬如起身要飲杯咖啡，先喺一個一日開始嘅時候咧，提一提神先，靜一靜先，食翻少少嘢，唔使太多嘅，好似係有呢個咁嘅效果。 係啊，所以我哋如果追溯翻個歷史，就係如果講香港啦，即係嗰個飲茶文化或者茶樓文化，就其實20年代已經開始揾到一啲記錄啦，即係開始會有港島區啦，尤其咁去到40年代啦，即係咁你就開始見到即係港九都開始有好多唔同嘅茶樓嘅出現，咁亦都好多茶樓文化，即係所以茶樓就係一樣咁嘅事。咁但係飲茶呢樣嘢，我哋話點解香港人咁中意飲茶？有冇得解嘅咧？ 點解咁中意飲茶？哦，其中一個方面就係、是。受到粵地嘅飲食文化影響，因為香港其實都係身處喺粵地啦，受到粵菜飲食文化好深同埋好長遠嘅影響嘅，咁所以無論係我哋啱啱講嘅即係茶樓點心啦，又或者粵菜啦，其實我哋而家喺我哋嘅生活模式當中或者生活習慣當中都好常接觸嘅嚇，即係甚至係家庭裏面嘅味道。咁所以以前嘅人點解咁中意飲茶咧？就是、因為佢成個飲食嘅習慣都係同粵式有關係。咁所以點心、小菜、屋企煮嘅、賣餸，全部都係粵式嘢。咁所以亦都令到嗰個飲茶文化或者點心嗰樣嘢係扎根咗喺佢哋嗰個生活習慣當中。咁但係另一樣嘢就係因為即係 Eric 頭先所講啦，就似我哋而家即係飲咖啡嗰個狀況嘅，即係有時候我哋傾嘢咪飲咖啡咯，係啦，即係輕鬆地去到講一啲嘢。咁但係又有啲唔同嘅，因為飲茶可以少人嘅，係兩三個得，但係可以成棚人嘅。但係飲咖啡又好少十幾個人一齊，不如我哋十幾個飲咖啡啦咁樣都有嘅。你個工作你個 project 好大咯，係啦，咁都有嘅。但係即係茶樓，我啱啱即係將佢定性喺屋村入邊，其實就可以睇到啲有趣嘅嘢，就係因為飲茶你可以同你屋企人飲茶，可以同你隔離屋嗰個太太飲茶，或者同下邊樓層嘅朋友飲茶，甚或者係同你親戚朋友嚟到，你又係飲茶。咁所以嗰個組成部分係有趣啦。咁就係A 嘅部分、B 嘅部分、C 嘅部分，就由你自己拼合嘅。咁呢個自由拼合又啱食，就係、是、我哋上一代嘅即係長輩啦或者朋友，佢點解咁中意飲茶？ 我成日都話飲食文化係反映一個地方嘅整個地方嘅社會變遷嘅。即係意思係例如飲茶咁先算，我哋見到。飲茶嘅整個操作，你就見到個城市嘅轉變啦。舉例，我剛才講，以前我哋去揾位係一個我哋兜收場式嘅，即係佢唔理嘅，即係你咪自己揾咯，你揾到你就揾啦。咁當然亦都有相熟嘅，即係 相熟人士嘅， 相熟人士即係係咪可能經理會幫你，咁你就會揾到啦咁。咁到後來就係所謂系統化，就係、是、個社會本身需要系統啦。即係你話發覺所有嘢現代化、系統化，就你真係要攞飛，然後要等位，然後逐個入去咁。咁到後來就係話，我哋從搭台又係啦。以前就係個鄰里容易啲嘅，即係所謂個人空間或者私人空間嗰樣嘢嘅重視咧，同而家係唔可以即係比較。嗰陣時所以可以搭台，但而家你諗下，要你喺茶樓搭台，我諗都幾難啦、啊。 可以搭台嘅，佢會俾塊膠板你咯。 哦，係， 都係將搭台變成個人空間。 係，係啦。但以前就係我哋卷嗰張布，係 啊， 卷 就坐河漢界 嘅。係啦，你試過張圓台卷三格、四格。 係啊， 周不時見到。 中間仲有啲食剩嘅紅酒牌。 以前啲茶樓係圓大台，所以有得搭台，但係而家咧好多茶樓佢哋都會變咗有大有細嘅台去選擇，咁所以就唔使搭台咯。同埋我記得咧，我點解我比較少飲茶啦細個，因為我爸好唔中意即係落茶樓要識。門口個阿姨嗰個感覺，因為佢就話啊，啲師奶入去落去咧就飲茶就認識曬嗰啲阿姨，咁佢哋日去飲茶，咁梗係可以認識曬啲阿姨。我哋咧如果冇飲開茶，淨係可能係每逢假日或者係禮拜日落去咧要認識啲阿姨，佢就好唔中意啦。咁所以佢就會中意可能係揸車去外邊一啲地方去飲茶，咁就唔使經常跟佢哋出去飲茶。 好彩我哋女性主持講呢一番話啫，咁我就唔評論啦。咁但係你剛才講話大台變細台咧，嗰亦都～ 都係反映緊我哋嗰個家庭組成咯，即係大家庭以前咁，你都要容納到一個即係十幾人家庭落嚟飲茶咁嘅張大台啦。 冇錯。 咁但係而家基本上四人家庭就可能係一個已經係叫做即係多啦咁樣，咁你咪細台啲咯。咁所以好得意嘅，即係飲茶裏邊就係慢慢反映緊嗰個社會變遷。咁而佢哋開嘅時間都係㗎，其實都係反映緊我哋嘅城市嗰個作息時間。即係如果而家。不過而家近年好像流行翻想早茶，我不知道是不是呢個係一個潮流定 都懷舊咯，係啊，即係有些朋友可能未接觸過嘅話，佢覺得誒飲好早的早茶同埋飲夜茶，佢會覺得是一個即係探秘的情況嚟嘅，因為平常飲茶可能都冇咁早啦，年輕朋友可能都已經是晏晝甚或者係下午茶的時間啦，佢哋會覺得好極早同埋極晏。係啦，係一個好神秘嘅飲食嘅情況嚟。 係係，飲茶其中一樣嘢必然要講嘅就係嗰個陰涼。 嗯。 飲茶有冇靜嘅咧？喺我記憶中，飲茶係必然要嘈 嘅。係啊，其實係一個氣氛嚟嘅。如果一個好安靜，同埋佢唔使播背景音樂嘅，係人聲就已經係個氛圍嚟㗎啦。因為頭先講台咧，大大細細一樣嘢，其實圓台都係個特色嚟。我早幾日就係、有人約我傾嘢。跟住咧就係想揀茶樓啊？點解咧？因為圓台啊，因為佢想俾一路傾，有啲嘢一齊睇到。咁你方台好難做到呢個效果啊嘛！你坐對面就做唔到呢樣嘢。咁佢真係呢啲嘅嘢其實係啲細節咧，令到你係方便交流嘅。咁所以呢個都係個原因咯。佢本身個 setting 就係無論你係街坊也好，專登去嗰度也好，你可以傾偈，係資訊交流嘅地方。係， 但係嗰個都係表面上嘅即係叫做。一個規矩咩意思？就係源頭好似冇分誒邊個做主啊，邊個做客啊，大家平均啲啦。但係我哋呢啲讀中文系出身嘅就知道，其實都分到嘅。 分到。 我哋只會知道哦，原來坐得最離開個門口嗰個就係長輩，雖然係源台，然後點樣分法？即係茶樓飲茶中間學好多禮儀嘢嘅。即係其實有好多禮儀係慢慢從飲食裏面由細到大一路即係學習當中，飲茶都係一個咁樣嘅過程。 飲茶當然有好多禮儀啦，咁譬如頭先麥克講到，究竟你係咪需要落去等位啦？即係嗰個尊卑嘅 輩份 啦，係啦，即係你可以唔飲，但係你一定要等到張台，係啦，一來啦，二來就係、是、二來就係麥克講嗰個你獵食場地啊，就係等位嗰個獵食場地，其實都係衍生咗好多問題喺度嘅。 要買埋份報紙先去等位啊！下次翻嚟繼續講下飲茶文化有咩學到先。翻嚟學人沙龍，繼續講下我哋嘅一中兩件。 好啊， 剛才講啦，即係茶樓或者飲茶文化好遠啦。我成日都話啲嘢咸豐年咁耐咧，其實香港嘅茶樓文化真係從咸豐年前就開始講起，即係1840几年已經有第一間嘅茶樓，咁一路即係演化啦，然後開始即係盛行。我哋話多啲文字記錄就去到20年代啦。咁但係其實最早飲茶係咪可以從茶寮開始講起咧？ 茶寮就係嗰陣時佢哋由一個地方去另一個地方好遠啦，咁中間就要唞啦，或者係啲馬都要唞啦，咁就會有個茶寮，咁就會俾一啲茶水大家去飲咁樣咯。咁跟住後屘就發展埋茶居啊、茶室啊、茶樓啊，咁都會有分唔同嘅身份地位去唔同嘅地方咁樣，所以就可以係好變咗好廣泛，乜嘢人都可以去咗飲茶咁咯。 其實睇個消費力啦，即係所以講即係。講到話茶寮或者飲茶地方嗰陣時係有一個説法叫一厘館咁樣， 同埋二厘館， 係啦，咁 就用一厘二厘就已經可以飲到一啲比較個質量冇咁高嘅茶。 係啦，咁但係你俾咗二厘都多啲嘢啦，即係起碼有啲嘢可能咬下咁樣。咁呢個都係幾反映緊嗰個時候嘅一個情況。 呢個就即係從古代去到現代啦，即係最古代阿 Cam 講到就係、是、即係個茶社其實係諗住俾大家補充飲品。補充水分嗰個過程嚟嘅啫，咁但係飲下，古代人都係嘅，即係夏天俾水你飲或者係俾茶你飲嘅，真係嚇，因為茶本身係有呢個寒，即係寒涼嘅作用嘅。咁夏天我哋而家夏天我就飲汽水啦，當然係凍嘅， 飲少啲啦。 係我會嘅，係啊，如果唔係爆衫啊。咁但係如果即係古代就冇，即係好少啊，即係宮廷都有啲冰嘅，都有嘅，即係嗰啲凍嘅嘢。咁但係即係民間冇啊嘛，咁所以。 唯有用即食療嘅方法啦。咁你咁熱，咪食翻啲寒涼嘅嘢咯嚇。咁所以就茶湯嗰陣時候，即係布施茶湯。咁所以呢個茶湯飲飲下，就大家覺得誒、欸、都真係無論係習慣或者係真係身體好啲咁樣。咁所以就將佢聚合喺一個定點裏面，跟住定點之後咧就會有誒、哎，不如整啲嘢食啦。咁有啲餅食啊，有啲點心啊，再高級啲喺地下踎啊，定係去上樓咧係啦，都係頭先大家講到嘅嗰、那個消費價錢嘅問題。 嗯。 所以其實頭先講即係譬如即係飲茶嗰、那個嗰、那個檔次啊，即係譬如話茶葉嘅 quality， 即係講緊有啲人而家我都覺得見到仲有好多帶埋自己茶葉去飲茶。 嗯。 即係其實我就會諗啊，佢都已經俾你揀普洱定壽眉定係咩啦，但係唔得嘅，你一定要用自己茶。我跟住我就會諗啦，點解你要去？點解你唔喺屋企飲茶咧？點解你要去茶樓咧？但係跟住我又明喎，即係其實佢哋追求嘅係飲茶要係最準確嘅，最係我嗰一下可能身體嘅情況或者我嗰下嘅心情係想有啲咩，但係又想有嗰個氛圍，喺一個茶室喺一個茶樓嗰度去嘆呢樣嘢。 嗯嗯。 講起茶葉嘅質素啦，我知道有啲茶樓咧，佢哋譬如佢老闆佢自己好講究茶葉啦，佢都會自己專登走去雲南入普洱啦，跟住四川入壽眉啦，跟住再配即係將佢哋 mix 埋一齊，唔同年份啊，唔同嘅質量啊，或者係佢哋唔同嘅深淺啊，佢哋會去撈埋一齊，令到嗰個茶可以泡好耐咁樣嘅喎。 我記得有個即係一個都唔係叫茶樓嘅，總之可能係酒店裏邊飲茶嘅地方啦。即係通常我哋睇年份就係睇酒嘅啫嘛，佢突然間講茶葉嘅年份咁樣，即係我覺得依個係反映咗咧，我哋真係個城市剛才講就係個轉變，因為我哋講咗幾個唔同階段嘅，以前冇個茶葉嘅質素冇講咁厲害嘅，講一釐管嘅時候嗰啲茶渣嚟嘅，即係我哋基本上唔用嘅茶碎，咁後來中間嘅時候其實未識嘅，即係一般普羅大眾係未識茶嘅知識，咁會就係依靠住茶樓提供嘅茶啦，甚至我哋話茶博士。咁去到後來先真係自己開始講究，就自己帶茶包啊，或者即係酒樓要即係提供更好嘅茶啦。但茶博士係一個幾有趣嘅即係身份或者崗位嚟嘅，喺個茶樓裏面，即係去幫你揀茶嘅一個人。 幫你揀茶其實又唔係真係咁難，即係咁難理解一件事。即係酒，譬如首先大家提啊，講飲酒嘅時候都有配酒師喺隔離同你講年份啦、產地啦、想要咩味道啦等等等等。其實個原理一樣嘅，只不過將佢放咗喺茶樓裏面，中式嘅茶樓裏面嘅時候，佢唔配酒俾你啫嘛，佢就幫你配茶啫嘛。咁即係話俾你聽，哦，你想飲咩茶葉啊，同埋幫你斟茶啦等等。咁 同埋我睇翻啲記錄咧，即係我冇遇過真係叫做同茶博士傾偈啊。佢哋話咧，茶博士咧，首先佢有好多功能嘅，一個功能就係首先佢幫你揀茶啦，或者去提議你飲咩茶啦。第二就係佢要同你去相熟啊，即係其實佢係一個維繫住客人同埋個茶樓關係嘅一個重要角色，咁呢一個都係嘅。你覺得以前飲茶咧係有你熟客真係會有位嘅咧，即係嗰樣嘢係有關係，嗰個係一個好正常嘅社交嘅一個過程咁樣。 仲有啲茶博士點解叫博士？因為佢哋真係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乜都講到， 係乜都吹到水咁，跟住所以啲人就叫佢哋茶博士咁樣。 同埋佢哋會同客人之間有一啲叫做用手勢，即係通常咧，例如我同阿蕭博士要攬熟嘅時候，我哋唔講嘢咁樣，一個眼神。咁佢知道要咩啦咁。我睇翻啲記錄話咧，嗰啲茶博士咧有一啲手勢嘅，即係例如摸一條眉，咁要咩茶？ 壽眉。 嚇咁醒。摸下耳仔咧？ 普洱。 係啦，因為個李字啦，係啦。咁然後摸鼻咧，鼻難少少。香片。 香片咯。 因為要聞。然後嘴就係水仙。我覺得係剩翻低冇乜關係嘅，但係嗰樣嘢就係用一啲叫做暗語啦，用一啲即係手勢啦，令到你覺得自己好熟啊同佢。咁嗰樣嘢我覺得係茶樓文化一種好人咯。嗰陣時就係即係大家一齊去到，然後去享受嗰個社群嘅過程咁樣。 呢種情調係而家越嚟越少啊，即係講緊同啲伙計啊，同啲樓面啊，同姐姐啊嘅一種 interaction 啊。即係你去快餐店呢樣嘢係唔會有咯，好似係譬如手推車咁，其實都係一樣一個互動嘅嘢嚟嘅。其實我細個都幾中意，因為其實你嗌咩點心，你咪嗌，然後佢咪嚟咯。但係點解會有某一啲點心咧，係透過手推車推出嚟嘅，而 然之後咧每次都唔同嘅、 嗯， 然後咧係好多嘢咧就好快賣曬㗎啦。啊，有啲咧就係仲有嘅，你會有一種我又期待下，後屘下一架車幾時嚟咧？佢俾啲咩咧？我要唔要好咧？跟住佢又係攞俾你 serve 你，問你要唔要豉油啊？成啊，即係我覺得呢一啲係一樣嘢嚟嘅，係一種互動嚟嘅。 嗰、那個係一個亦都係小朋友教育嘅過程嚟，對於我嚟講。 嗰、那個手推車咧，而家真係好少地方有，但係細個睇到係覺得好開心。跟住而家即係講緊手推車，佢其實有段古，即係有段歷史咁樣啦。曾經咧，佢哋唔係手推車，係攞個托盤，好似一個賀壽嘅形式咁樣孭住。 即係直頭叫賀壽咧，因為個樣係似賀壽咁。 係啦，咁但係因為好重啦，大家唔肯做呢樣嘢啦。跟住後屘就到咗西，佢哋學校咗西方有個手推車，咁、就做咗一個手推車推啲點心，但係因為推下發現原來啲點心凍咗就唔好食啦。咁、跟住咧就開始加咗石油氣爐喺底，咁就變咗就可以熱蒸點心咁樣啦。咁但係後屘咧當然個手推車好重啦，咁所以佢哋就會用一啲好好嘅 materials 啦，好嘅物料啦。咁就係譬如降水要用歐洲降水個轆要用日本轆咁樣，就令到好150公斤嘅手推車咧都可以推全日唔攰咁樣啦。咁但係後屘就轉點心紙啦，就好多茶樓都即係取替咗用點心紙取替，亦都令到空間可以多翻啲，唔使留翻條好大嘅走廊去推點心車。 以前咧，你一諗翻起都覺得啊，都幾危險咁樣嘅，因為咧手推車出啦，然後其實小朋友咧就開始要去湧上去，即係唔會係真係等佢埋嚟嘅，即係一般我哋話屋村裏邊嘅茶樓，即係。是咁噶嘛，咩都係要搶噶嘛，即係包括點心。咁你派咩人去搶咧？即係派小朋友去搶噶。所以將點心紙以前真係有佢嘅功效噶，就係俾我佔住嗰個籠，好熱嘅，因為 好熱。 嗰啲點心紙真係要攞嚟攞點心用的，即係你吸完印之後就係 淋淋嘅點心紙，係 啦，成張嘢係污糟。但係嗰個係好多嘢學噶，即係你。茶樓是一個，我真的覺得是一個公共空間去訓練小朋友， 同埋意咯，俾啲好啲嘅你。 第一啦，呢、這個已經很高技巧啦。你敢講嘢先啦，即係當呢個阿 Cam 又攞緊啦，蕭恩浩又攞緊啦，我在後面都不知道應該爭嘅時候，即係嗰個點樣表現自己啦，去嗌嘢啦，即係培養你嗰個信心啦。我覺得細個有嗰、那個都是一個幾好嘅機會去培養呢樣嘢。 但我就反向操作嘅。 係點咧？ 反向操作是在於我哋搶唔到嘅，搶唔到 你都搶唔到， 我都搶唔到， 冇理由。 嗱呢個搶嗱呢個搶唔到係在於你係從啱啱米克講嗰個攞點心或者搶點心，係睇到你死嘅人嘅本質性格。 哦，係， 即係有啲人係搶到佢可能係進取嘅，真係或者講嘢叻啲。我哋呢啲係行到成個番薯咁嘅，我阿媽成日話我喂，你都唔講嘢嘅，咁講咩啫？都唔知講乜。咁同埋三山五岳㗎，啲人真係，即係派小朋友係啱嘅，米克所講係等小朋友了解大人嘅世界。但係同你搶嗰啲係真係大人嚟嘅。 啱，同埋嗰個咧係唔會讓小朋友嘅， 係唔會讓小朋友嘅，佢只會同你遞咗張卡落去咧，就吸咗或者搶咗個點心，而小朋友只能夠喺隔離睇你有冇財咯。 所以咧，我有叫做童年回憶啦，但個童年回憶都充滿咗緊張嘅情緒嘅，即係我成日都驚空手而回㗎。 嗯， 你係翻嚟係會即係都有兩句説話聽下㗎嘛。所以後來有點心紙咧，其實我係幾感恩嘅，即係啊，終於唔使經歷。但係而家又調翻轉咯，就係又好似懷舊翻。有即係手推車啊等等啊，即係嗰種嘅狀況，所以都係咯，即係茶樓，我諗係一個幾得意嘅一個，無論係社交嘅場合或者教育嘅場合。我哋例如講到話喺飲茶期間，其實都學好多禮儀或者涉及飲茶嘅一啲叫做習俗故事咁樣。 我習俗故事就係、是最開始等位啦，等唔等到位啦，同埋一來就係入到去，究竟係咪洗嘢啦？係我哋即我唔能夠講廣東都會洗嘢，但係香港係一定洗嘢嘅， 係 因為一來係驚洗唔乾淨啦，二來佢洗得乾淨你都心唔安心啦， 係 都係要洗的。 但我真係覺得你講得好啱咯，個儀式，因為我對於我嚟講嗰個真係儀式嚟嘅，即係你點會相信嗰個茶係會？將啲碗碟洗得乾淨嘅，即係都係 滾水淥啦， 淥下啫嘛，淥下都唔會乾淨噶。 都係嘅，不過講起呢個飲茶嘅歷史個關於個茶盅咧，即係知唔知點解要打開個蓋？ 打開嗰個係關於一個霸道人嘅故事。 冇錯，哇！唔知係真定假咧個故事，就係咧就係話點樣點解要打開個蓋咧？係因為曾經咧有清代啊，有譬如有一班人啦，去去飲茶，佢呢一班人咧就比較霸道，八旗弟子嚟嘅。咁佢就帶埋啲鵪鶉去飲茶，咁呢個鵪鶉咧就可以喺台度周圍跳下跳下咁樣啦。咁但係因為佢唔想只鵪鶉周圍跳咧，就塞咗去入茶壺度冚埋個蓋去。點知咧有茶博士咧打開就即刻斟茶落去，咁就淥死咗佢鵪鶉。咁從此之後咧，你要加滾水咧就要打開個蓋，咁就以防有嘢喺裡面要賠錢咁樣咯，淥死咗。 鵪鶉同埋鵷菇係咪同一樣嘢嚟㗎？ 唔係兩回事。 我唔知嗰只係咩雀，總之有隻雀啦， 有隻雀 啦，擺咗入佢啦。但我成日都覺得我係好存疑嘅對呢個故仔，你無啦啦點會只雀擺落去個茶盅度看住啫？ 玩雀啊嘛，即以前啲朋友，即係好多遊玩嘅性質嘅嘢嘅，即係除咗雀鳥之外，有以前有鬥蟋蟀噶嘛，其實 啱， 係啦，即係唔同，即係昆蟲類嘅東西啦。咁所以攞到上去，呢、這個亦都延伸某個時段去到茶樓上面，即係有啲飲完茶其實。娛樂啊嘛，其實好多娛樂嘅嘢喺度，即係譬如係睇下你隻雀，你大聲啲，我大聲啲啊，又或者係邊只模式靚啲啊，等等，其實都會喺即係依娛樂嘅東西都會喺茶樓裏面發生。 嗱，關於飲茶嘅一啲習俗啊、手勢啊、儀式啊，下一節翻嚟繼續講下。翻到嚟第三節嘅學人沙龍，我哋繼續講下咧一盅兩件嚇飲茶嘅文化。剛才咧講到即係點解我哋要即係啲侍應去斟茶要攞開個茶蓋啦咁樣。另外一個就係可能大家都知嘅就係關於嗰、那個即係我幫你斟茶，然後你要幫我 敲台 嘅故仔咁樣。 敲台故仔阿 Cam 係咪講到？ 敲台故仔係叩頭啊，係咪啊？即係多謝咁解，係 啊，叩首咯。 又有個説法嘅，就係話咧，當然，但我依個係非常之唔相信嘅説法嚟， 所以我要交俾米克。 係啊，因為嗰陣時話乾隆 下宮鬧啊嘛， 係啦，唔知點解啦。咁啊，乾隆突然間貪玩，就話咧扮即係去酒樓度扮平民百姓咁樣啦，就幫手咁樣。咁突然間咧有一班官就嚟咗咁樣，咁啊飲茶，咁啊乾隆去斟咯。咁有個官咧就好醒目，咁樣見到啊呢個皇帝嚟嘅喎，咁但係又唔可以。即係識穿佢噶嘛，因為會即係令到佢個雅致就冇咗嘛，咁所以咧就即刻用隻手喺度扮叩頭咁樣。但係呢個係基本上係唔可行嘅，即係首先喺即係京城嘅官又無啦啦點解會喺南方？如果南方嘅話又冇理由唔知道皇帝出巡咁樣，所以我覺得都係傳說啦。咁但係呢個就慢慢成為咗，我覺得剛才講話喺茶樓裏面好多禮貌。或者很多禮儀的一個學習，即是這個叩首啦，到誰要來到的時候要幫手去斟茶啦，然後怎樣去坐位呢，我覺得即是茶樓就有很多這些相關的教化的作用咯。 其實即係呢個亦都係我哋尤其屋邨見得比較多嘅，因為以前係我哋講。甚至都而家都係咁講啊，不過而家少啲啦。即係餐桌上面係教好多嘢嘅，即係好多嘢唔係話我買蝦，我同你講話，我聽你直接同我講啦，係通過你眼睇、聽同埋去演練，你就自然會知㗎啦。譬如啱啱阿米蝦講，喂，究竟邊個斟茶咧，或者邊個洗嘢咧？你望咗一次，望咗兩次，咁就會試㗎啦。試完之後就你成世都識嗰樣嘢，即係其實某程度即係講得嚴重啲係你生存技能嚟嘅。咁其實亦都冇。冇錯嘅，咁譬如我哋大個出嚟做嘢，咁我哋喺某個嘅環境或者某個即工作環境裏面，我哋可能都係最細嗰啲輩份啦。咁你咪將呢樣嘢攞翻出嚟咯。其實屋企人教你嘅時候，好細已經教咗，咁你到時攞翻出嚟，你就一身受用嘅嘢。 呢啲即係繁文縟節啦嚇，直接咁講就係你 反叛青年仔啦，啲繁文縟 係啦，咁但係都要做嘅都做啦咁樣，但係經歷過呢啲嘢之後咧，就會覺得你使唔使每樣嘢都咁講究咧？但係即係講開呢啲飲茶嘅講究嘅地方咧，其實茶樓名都 係 好似好講究，因為即係你會個印象就係而家好多咩福啊，以前就可能咩南啊，咩魚啊，即係呢啲字眼咧係。冇可能唔講究嘅，係應該有啲意思喺度嘅，係咪背後其實有啲文化嘅追求係？ 改啲名嘅咧？其實 都係嘅，冇錯，完全正確啊！因為以前飲茶嘅朋友即係男性佔大多數嘅，咁男性以前傳統印象係都幾嗰幾樣嘢嘅啫，一樣就係要添丁嘅。啊、所以就乜男乜男就是希望你飲完茶啦就連生貴子嘅。 飲完茶 多男得男冠男，我記得有呢啲名字。 但我唔明白個邏輯咯，飲完茶之後會連生貴子，跟住咧 就沾染咗。 男人飲完茶之後 沾染到一啲氣息啊嘛，係啦。咁除咗添丁之外，仲有即係、就是、如意咯、吉祥咯。咁所以即係阿 Eric 講，即係而家仲有啲福字輩啊， 都係喜慶嘅、 啊，都係喜，即係希望你上咗。去喝完茶落翻嚟，沾染啲喜慶離開。 嗱，講飲茶冇辦法唔講就係食物，其實即係食物，大家最中意去飲茶食嘅有冇深水點心㗎？ 馬拉糕。 馬拉糕。 馬拉糕一定馬拉糕。馬拉糕咧其實佢係好，其實好早期啦，已經係由呢個馬相傳啦嚇，又係呢個馬來西亞啦，咁佢哋咧就學咗英國嘅嗰啲叫做海綿蛋糕、 哦， 就變成一個馬拉糕就傳咗入嚟香港嘅。咁曾經咧古法馬拉糕咧就係用雞蛋啦、豬油啦、麵粉啦發酵成為當然仲有麵粉啊係啦，咁就發酵，所以佢就會呈現呢個啡啡地色。咁咧點解咧？我哋成日都馬拉糕要搶側邊食啦，因為以前啲爐咧爐温唔均勻，咁咧就變咗咧中間嗰度咧係熟得慢啲，側邊嗰度咧已經係熟咗啦。咁但係變咗佢啲中間咧就要走氣，就多咗啲氣孔就會粗糙啲，側邊咧就綿密啲又細啲，咁就好食啲咁啦。所以就要揀側邊嗰啲去 食。我就頭唔識馬拉糕係要揀側邊食。 喂，睇你咯，睇你情況啦。即係阿 Cam 嗰個就係食家嘅方面，即係綿滑啲嘅。我哋呢啲揀就揀中間， 大嚿啲。 但其實只不過係就同我一樣啦，外強中乾係冇用嘅，即係個樣係好似好打得，但係裏邊係空氣，係空氣嚟嘅啫，只係。 唔係呢個喺我細個嘅時候，咪就係揀大件啲啊，就去揀啦。另一個都係甜品，我最中意其實係嗰啲咧，以前有啲。白兔仔咁樣嘅，即係你見到隻耳仔係剪出嚟咁樣嘅，而家就好少揾到。我係好，即係係咯，係走 先食到。你唔使望回答唔到。 冇錯，所以我問翻你。 我都講埋，我都係好問邊食過。係咪？ 你聽我講過係啊。你做仔嘅時候聽我講過啦，係啦。即係嗰陣時係嘅，即係咧對於飲食咧，我真係覺得嘅茶樓嘅文化係好反映緊我哋嗰個飲食嘅進步，即係大家講究咗好多。細個冇講究，而家去茶樓咧又食到唔知幾時又有人嚟換碟啊，又剩啊咁樣。以前邊度有㗎？我記得我永遠食甜品嘅時候，無論係啫喱糖啦、椰汁糕啦、馬豆糕啦，嗰、那個白兔嘅棉花糖啦，全部都鹹嘅。 係啊，有嗰啲汁。 因為你個碗都撈曬嗰啲鳳爪， 一係就咖喱魷魚汁，一係就鳳爪排骨汁。 我以為你話好多白啫添，因為我記得細個係有白啫㗎。係 有白啫， 食啫喱有白啫。 嗰、那個就係玩意嘅部分啦，即係而家都好少㗎啦，就係、是、白啫啦，白啫。但係嗰啲係已經係嗰有嘢慶祝先有嗰白啫嘅。 哦 屋企唔係好俾食嗰啲甜品，因為好貴嘅對於佢嚟講，你整個幾件啫喱就唔知收一個點啦，就搞唔掂嘅，好少嘅。真係玩嘅咩咧？就係、是、以前啲牙籤， 就係、 是、啲牙籤，因為以前牙籤唔係尖口嘅骨頭牙籤，咁樣砌星星。 哦，砌星星。 就係、是、一個就玩一日㗎啦，咁 好好玩。 所以茶樓係咁樣，仲有咩嘢食係特別深刻嘅？ 我又你知我係食嘢就飽肚得嘅人咧，我覺得茶樓有照顧我感受嘅，因為。佢有一啲點心啊、剩啊，咁大家試下唔同嘢啦。但我呢啲就係心裏面就係、是，我想嗌一盅飯食咗先，咁咧個起碼可以飽啊，唔會肚餓。一肚餓我就 grumpy 噶啦，跟住我就會發脾氣 啦。你 hungry？ 係啦 ，hungry 噶啦。咁咧所以其實嗰啲盅飯好幫到我咯，因為嗱佢細細盅啊嘛，你唔會話食咗嗰樣嘢之後你又乜都食唔到。如果啲長輩叫你食完嗰個之後你要食其他嘢，好啦，俾下面佢，你都仲有個 quota。咁但係佢又暖粒粒喎。跟住你又可以唔使分喎，你又自己搞掂曬，佢又唔使煩喎，所以我覺得係有照顧到唔同食嘢口味嘅人嘅。然後去到你咁上下，大家都試勻曬啦，你又可以嗌碟炒粉麵飯，最興係咁樣嘅。你又然後大家都唔會餓住走，我覺得係咁啊。 你心裏面就最想去快餐店啦，其實。 梗係啦。 你去咩茶樓啫？ 梗係啦。最好嗰啲美式快餐店就嚇搞掂就算啦。 就係茶樓好多食物都係好影響我哋，有陣時日常用語都用到。例如咧，我哋而家講話有間店鋪大平賣，咁我哋話佢賣大包咁先算啦。大包有冇食過先？ 大包澳好多，呢、這個真係好文變成。 係啊，係啊，即係而家都好少見到。 好少見到，因為呢個同即係城市發展或者飲食文化轉變有密切關係啦。即係最開始嘅時候要搶客嘛，因為飲茶嘅人太多啦，咁你搶客都不外乎幾招啫，一係平，一係就嗱平、就吸引唔到 Eric 嘅。 係冇錯， 就抵食夾大件， 同埋快。 快 係啦。 點樣快又平又食得飽呢？就是、個包裏面有幾十萬種嘢喺入邊， 係 啦，就有嘅雞球啦，有菇啦，有肉啦。咁Eric 嗌咗之後咧， 一打開 側邊有好多麵，即、就、係、是、包嘅嗰個粉啊，係、那個粉團。咁、一次過一食嗰個嘢咧，就好似頭先 Eric 咁講啦，先食飽咗先，其他先再諗， 係 或者唔諗。 但而家唔會咁樣嘅啦，即係以前賣大包，仲有個另一個説法嘅，一個亦都係傳說定係唔知點樣啦。總之就係話有。茶樓是想去即係吸客，咁就話咧，我哋啲大包裏邊咧有一啲咧係收個現金喺裏邊 嘅，係咪真㗎？ 所以我話傳説，我真係唔知道。即係如果知道嘅， 但你收現金仲要精喎個大包， 即係硬幣啫嘛， 硬幣， 即係、就是、等於嗰啲餃子，北方都會有嘅，即係收個餃子 銅幣。哦，但係新年嘅時候咯， 係啦，咁即係同樣道理啦。咁就係話賣大包就係有錢嘅食到咁，但我諗緊你個大包咁，即係餃子，起碼我妹。都容易啲攰到嗰個硬幣啊！你個大包好容易 miss 咗，好容易唔覺意吞埋，都大很危險咁。但係呢一個係亦都係點解會冇？我覺得都係咯，即係飲茶文化嘅改變就係、是、以前係都係會想你快啲食飽嘅、 嗯。 後來咧，首先個轉變我嘅記憶就係、是，首先點心咧就開始由四件點心變三件啦。嗯我就開始咧，四人家庭就唔知點嗌嘅， 一定要等你叫多龍， 叫多龍啦，或者點樣啦。然後啲嘢都開始變細啦。呢個係我嘅主觀意識，定係客觀都係咁。 唔係主觀，客觀都係咁嘅。即係有啲迷你版嘅，你睇名就知㗎啦。即係以前我哋食，我細個成日食呢個糯米雞嘅，因為阿媽都想執飽我嘛。就有啲似係 Eric 嗰個情況㗎啦，都係食飽算啦，冇搞咁多嘢咁所以糯米雞又有飯啦，有剩，有唔同材料啦。咁後來就係、是、都係賣同一樣嘢，但叫珍珠雞。 哦，係 啦，完全係佢嘅迷你版珍珠迷你版啊嘛，咁、就係希望喺你食之餘唔好食飽一次過，你就嗌多幾籠啊嘛。咁另外就係我哋頭先講雞球大包啦，咁、就係雞肉做成一包，一次過食飽咗，嗌唔到其他嘢。咁所以我哋細個嘅時候咪有雞仔包咯。點解無啦啦雞仔包開啫？梗係唔係用雞仔做啦、因為佢有個大包，大就大啊嘛，細嘅就係仔啊嘛。咁所以名嘅時候有同嗰年代有關係嘅。 食物會即係通過我哋城市嘅經濟水平會轉變啦、另外佢自己喺個茶樓度咧，即係如果你想像飲食喺個茶樓裏邊有排行榜咧，啲點心自己係有即係。較勁啊！以前咧蝦餃燒賣咧唔係頂點嚟嘅， 只係佢灌湯餃， 佢咪即嗱灌湯餃固然係啦，佢哋自己，但係蝦餃燒賣係因為佢哋越嚟越受歡迎，就慢慢被推上去。即係嗱，一開始你諗下個想像就係一定係用成本計算咩叫小點、大點、頂點啦。後來就係通過受歡迎，然後慢慢升上去。咁呢一個都係幾得意，反映緊即係嗰個主導由即係我提供啲咩，到食客其實。受歡迎，中意啲咩就會推上去咁樣。 係啊，譬如講起蝦餃啦，其實喺二十世紀初已經由廣州過嚟㗎啦。嗰時係有條村，佢自己有個小家庭叫鳳尾村嗰、那個，咁、就有個小家庭，佢就自己有一個茶居咁樣啦。咁跟住因為佢近河邊嘅，咁就有好多蝦嘅收成啦。咁跟住咧就用咗個蝦嚟做咗個包咗個餃子。咁但係嗰時咧係用麵粉做嘅，咁就一個唔透明嘅點心咁樣。但係後屘咧而家就變咗做。燉麵啦，同埋生粉啦，去做一個晶瑩剔透嘅蝦餃咁樣咯。 嗰皮係咪其實都係係咪都係要啲師傅級先識做，定係入門就已經識做？ 如果你夠力擦，唔係即係你夠均勻擦得夠薄嘅話，咁你其實係做到嘅，都係燉麵生粉，即係其實簡單嘅材料，你掌握到個温度同埋薄度，咁其實可以做到嘅。 燒賣又係另一樣嘢，燒賣都係源遠流長 嘅，燒賣古代好出現，同埋形式好多好多添。 即係我哋見到，如果要追溯燒賣咧，係從係咪蒙古已經開始？ 唔係再早期啲， 再早期啲， 再早期啲。 哦，除咗食物以外咧，飲茶文化仲好多嘢傾，翻嚟再講下飲茶延伸出嚟嘅文化現象。翻嚟今晚最後一節嘅學人沙龍，我哋講飲茶嘅文化一盅兩件。大家咧如果有外國嘅朋友啦，即係嚟到香港啦，飲茶會唔會一個必備節目呢？ 會啊，一定啊，最好就帶去啲比較懷舊嘅酒樓啦。我記得以前咧有啲酒樓咧係有雀仔嘅，即係有條環喺度俾人掛啲雀仔上去咁樣啦。咁但係嗰段歷史咧又係清朝嘅時候，有一班富家子弟，佢哋去飲茶啦，又可以花好多時間去飲茶。咁佢哋咧就會顯示佢嘅身份咧，就帶住雀仔啦。嗰個雀仔可能係八哥啊、華眉啊，一啲唱歌好好聽嘅雀仔，咁就帶過去。咁又可以顯示佢嘅taste 啦，因為佢個籠啊、佢嘅所有配件或者佢點樣去買嗰只雀仔嘅模式啊、佢點樣繼續唱歌啊，都係一啲身份嘅象徵嚟嘅。 呢個對於我哋呢、這個講真，我哋都係叫做同一代啦，我哋都好依稀嘅啦，即係少啲見到。我記得我專登去澳門去揾翻嗰啲即係唐樓式嘅即係可以仲去玩雀嘅酒樓去睇，但係我哋即係茶樓去睇，但係而家都真係即係我諗都幾難揾到。 澳門咯，澳門咯，係咯，我知道你講邊間嘢。 紅街市上面嗰一間。 係咯，係旁邊係啦。咁香港就比較少啦，好多都已經即係結業嘅結業啦，又或者改換咗就做咗其他嘢啦。 但呢個都反映緊，我諗真係茶樓喺社會裏面扮演嗰個 角色 個功能本身嘅轉變啦。 正正又係呢啲即係好多公子哥兒啊、達官貴人會流連咧。唔知道你有冇聽過南音嘅樂手？即係幾十年前仲係好多南來嘅人啦。咁有啲佢係特別係失明嘅，佢哋就會識 古詩，我哋叫做 古詩，係啦。咁佢哋有一種音樂就叫南音，佢哋就係一路其實係即興嘅，好多時候其實係自己用透過音樂、透過說唱去講自己嘅故事、佢嘅身世，好多都係好凄凄慘慘咁樣。咁嗰陣時嘅香港嘅茶樓咧，佢哋會去 busking 嘅，即係我覺得佢哋都算係第一代會做呢樣嘢喺啲茶樓。咁就係因為嗰度有啲公子哥兒咯，希望佢哋覺得啊，你感懷我嘅身世，你就可能會援助下我，令到我生活好過啲啊。 係地水男音啦，我哋話。咁然後除咗一啲叫做凄慘嘅故事，有陣時係啲苦戀嘅故事。即係啲文人都中意聽苦戀故事嘅。 從古到今都係。 係啦，咁所以喺茶樓或者啲風月嘅場合，你都會見到有男音嘅即係真係表演啦。所以我反而覺得咧，嗰個似係咩咧？就係似爵士樂。即係可以爵士酒吧，即係大家又有一個即係live 嘅現場嘅演奏，然後大家又會飲嘢，咁飲唔同嘢，我就飲茶啦咁樣，又會傾偈，又咁，所以呢個都係曾幾何時即係茶樓嘅個功能，社會功能。 因為即係茶樓回歸翻我哋第一節所講，就係我哋將佢定性喺屋邨，就有唔同嘅人拼合啊嘛。即使佢跳出屋邨，其實佢可能係親戚朋友啊，或者我哋啱啱講即公子哥兒啊，其實去到玩雀又好，去到即聯誼又好，或者交換情報又好，其實都係有佢嘅多功能性。其中一個就係娛樂嘅功能性。 啱啊，所以我哋話男音有啲嘅錄音珍貴錄音片段，都係直接喺茶樓度錄嘅。 冇錯， 即係所以咧又等於都係咯，爵士樂都係咁啊。有啲我係專登去翻嗰、那個。即係爵士嘅酒吧去錄咗某一隊樂隊嘅表演，即係呢個係好能夠相提並論。所以有陣時候當外國朋友嚟到嘅時候咧，你會想介紹即係飲茶文化，而除咗係個飲食上啦、食物上啦，嗰個等慢慢再講啦，就係另外個裝修都係嘅。 啊！我記得咧，以前咧啲茶樓咧總會有龍鳳喺度，因為咧其實有好多人會喺嗰度擺壽宴啦、喜酒啦，咁跟住同埋結婚啦，咁咧就係可以大家都要臨走之前就要喺個龍鳳下邊影相咁咯。咁但係佢哋都講話個龍鳳其實都關於男女啦，龍就係男仔啦，鳳就係女仔啦，一個係橙色燈，一個係眼睛啊，橙色燈一個係綠色燈咁樣，咁跟住就會兩個好千招之百。太咁樣就會顯示咗喺埲牆上面，同埋嗰個佢哋嗰個每一間酒樓揾個師傅咧，都係度身訂做咗雕木，用木雕嘅方法，跟住再上金漆咁樣咯。 但係呢個都係錯嘅，龍鳳其實都係男嘅。 係咩？ 鳳凰 啊嘛， 係先係男女嘅， 但係後來嘅演變 係啦，演變啦，民間演變。同埋以前咧，有啲酒樓咧，嗰條下邊柱。都有嗰條龍嘅， 係啊， 記唔記得？即係以前有騎樓嘅時候，嗰條柱都有嗰條龍，所以有陣時係咯，嗰、那個係一個好多保留咗我哋話好中華啦。咁當然有人會批評我嗰個係咪即係你專登帶我過嚟睇即係東方主義式嘅中國，但係唔緊要， 有陣時作為朋友之間，你又輕鬆啲嘅，而家唔係咁學術咯嗰陣時，即係俾佢感受一下嗰個氣氛都幾好。 即係以前係我記得，即係即使係屋邨酒樓啦，我哋覺得係冇即係出邊嘅，即係完全商業化酒樓咁犀利。但係以前啲酒樓屋邨酒樓都好勁嘅，叫做乜乜皇宮嘅，真係皇宮嘅。而家叫乜乜皇宮嗰啲就好細間嘅，以前嗰啲 佢比較細咯個皇， 好大間嘅。我記得即係有類似雲石嘅即係樓梯啦，跟住下邊咧就一笪地方係冇用嘅地方啦，即係嗱冇用的地方喺香港嚟講係好貴嘅。啱啊，咁而嗰唔用的地方咧後來。勁正嘅，我都記憶點就係佢會放咗一啲入一蚊落去咧，可以坐嗰啲音樂車仔喺度喺度喐下喐下嗰啲。 呢個冇乜印象喎。 係咪因為你冇玩嗰啲啫？ 屋邨酒樓多。 有啊，係啊，喺入邊啊，即係入落去，因為就係回覆翻我哋之前講到嗰要等位啊嘛。等位小朋友一定嘈噶啦，咁嘈唔緊要啊，你入兩蚊落去，俾個小朋友嚟摁下摁下播下音樂嘅，咁就開心咯。 唔係呢一個講翻就係以前嗰種酒樓嘅大咧，係咩咧？就係小朋友好多地方玩嘅。嗱，首先嗰個養魚嗰度又玩一輪啦。係 啊， 即係其實唔知點解嗰度係細個就係水族館嚟㗎啦。但其實嗰啲係食㗎，即係嗰陣時好殘忍嘅咁樣。水族館睇魚咁啊。另外咧就係你永遠有得猜皇帝嘅。嗱，你諗下一個茶樓可以猜得皇帝，你必須要有個物理空間，就係有樓梯。以前的茶樓是有幾層的，你有樓梯俾我哋去猜皇帝。你而家嗰啲一入去打開幾間房就茶樓啦，已經即係嗰樣嘢係已經完全唔同咗個概念。 仲要係一班小朋友猜完樓梯，你仲有一紮位係俾你行上去喎。你而家都係猜嘅，猜完就兩嘢俾人哋鬧走咗啦。咁所以即係呢個有可能延伸係以前嗰個空間，即係可以用嘅空間係多好多。 另外一個我覺得茶樓所牽涉住我哋一啲叫做集體回憶就係。書報攤茶樓通常以前一定門口附近你一定有個書報攤嘅，而個書報攤就是你整個家庭所有人去打發嗰兩個鐘頭飲茶嘅一個重要嘅材料，即係你要買報紙俾長輩啦，然後長輩就會睇啦，我哋就通常都係 hold 住，因為飲茶通常都係週末噶嘛，就係嗰啲兒童嘅雜誌出版嘅 事嘅日子， 都係一啲好開心嘅回憶嚟。 所以你見到好多而家啲舊嘅家庭照咧，其實我應該過半嘅背景都係茶樓嚟嘅，因為你裏邊係因為空間夠大，你人生其實所有基本上差唔多所有嘅嘢。集體嘅嘢、家庭嘅嘢都係嗰度會發生嘅，就算係喜事啦，就算係你解圍酒啦、和頭酒啦、邊個畢業啊、慶祝啊或者壽宴啊，其實你所有嘅階段，就算係禮拜日同長輩飲餐茶，都係嗰度，你都會影張相，嗰、那個係特別。但係有一樣嘢咧，我就諗啊，其實我有時都會諗，譬如你解圍酒咁樣啦， 英雄宴 係啦，但係你後面係一個紅勃勃嘅一個氣勢磅礴嘅裝修嚟嘅成，但係冇違和感嘅，因為大家去酒樓就係、是、佢其實係一個空間，就係、是、一家人嘅集體嘅、無論係做咩事都好，都係一個咁樣適合嘅空間。 睇大家信仰啦，有啲人又避忌啲嘅，即係可能喺某啲即係可能大酒店附近嘅茶樓係做開英雄宴，咁一般街坊係未必會去嗰度食，都未定，咁有唔同嘅分工。咁但係嗰樣嘢就係你見到以前嘅茶樓有一種點解我哋會好似會懷舊或者會好想珍惜嗰段回憶，就係、是、嗰種人情味係真係有嘅。即係舉例以前啲報紙咧，睇完係會傳閱嘅，即係咧係會留低俾下手。再去睇呢啲已經係匪夷所思嘅，就算報紙已經大家好少買實體報紙去睇啦。但係嗰陣時可以傳閱報紙或者留翻即係邊一份咁，嗰啲係一啲細個嘅幾開心嘅回憶咯。 同埋細個即係你同隔離台或者係同台嘅人近啲啦，咁跟住報紙裏邊仲會有時有啲謎語啊，咁跟住就可以一齊玩啊。咁係嗰陣時係真係有個即係攤開一份又大份，咁你真係可以幾個小朋友一齊去做呢樣嘢。而家可能每人一部嗰啲 iPad 啊，嗰啲咁就冇咗呢個功能。 同埋以前係即係你喺酒樓嗰份報紙先睇到啲你屋企份報紙睇唔到嘅版面噶嘛。即係抽起咗噶嘛有啲。翻屋企前已經冇咗個版面。 兒童版啊嘛。 係啦，兒童版咯，咪就係咁。即係所以嗰個教育就好全人嘅教育咁。 最有趣係你有時係屋企人隔離睇緊報紙，你係望緊對面嗰個人嗰份報紙。 嗰個互動好多嘅，即係除咗報紙之外就係傾偈咯。我細個成日都覺得呢個係一個特異功能嚟嘅， 就係嗰個係陌生人嚟，但係點樣可以傾到偈嘅咧？但係你喺飲茶嘅時候咧，你發覺啲屋企人就可以做到呢件事喎，就係乜嘢都可以天南地北可以講到喎。 首先 係 問，咦你呢個好唔好食啊？咁樣咯，就通常呢個就打開咗話題咁樣咯。 或者就係嚟到嘅時候搞亂曬咯，即係因為要搭緊台啊嘛。 哦，係啊。 啲單咪亂曬嘅時候，就會傾到偈。 我哋成日都係㗎，咁但係啲單亂曬嘅時候，有時係傾到偈，有時係傾唔到偈啊。因為有時候我哋食咗人哋對面嗰啲嘢，尤其搭台嘅時候好容易嘅，即係有三家人搭台，有 A、B、C 嘛，有時分得唔清楚啊嘛。咁所有嘢嚟曬我家照食㗎啦，嗰樣一定係。 所以傾偈嗰度係括住嘅，有唔同嘅傾法。 係啊， 有啲禮貌 嘅傾法咯。 但係我又想問啦，即係嗱，講緊一路成集我哋都講緊，即係飲茶文化伴隨住個城市嘅好多嘢啦，經濟啦，社會嘅個性格嘅轉變啊，城市性格嘅轉變啊，會唔會式微咧？即係去到即係當下我哋即係城市嘅發展，即係飲茶文化會唔會式微？ 越嚟越簡單咯，即係譬如我屋企而家就會可能偏向去啲簡單啲裝修，即係以前係會，譬如以前有嶺南文化嘅氣息啦，咁啲茶樓因為都係廣州人先會或者係香港人先飲茶咁樣啦，咁就會有可能用酸枝家具啊，咁跟住再加埋再有啲中西融合嘅玻璃窗啊嗰啲，咁就會好靚好多裝飾嘅。咁而家通常啲茶樓都係會簡潔為主咁樣咯， 或者精緻化。 是 即係我估有一樣嘢就係當飲食文化普及完，然後開始佢成為一個精緻嘅飲食文化嘅時候，各方面嘅從裝飾到個食材係嘛，到你個茶葉本身都係精緻化嘅過程。 我諗而家可能係走向唔同嘅極端咯，即係以前係茶樓開唔需要你太多嘢嘅，因為尤其係開即係屋村裏面啦，其實嗰個人同埋嗰個流錢銀流動人嘅流動一定可以支撐到一間酒樓，甚至係兩間酒樓添。咁但係而家係飲茶人少咗，咁好似阿 Cam 講，可能要揀。咁但係揀嘅時候又同我哋今集講嘅有關係。以前係十幾人一張台㗎嘛，而家有啲朋友話我都冇咁多人，同埋我都唔想咁多人，所以咪去咗茶居咯。所以好多朋友而家飲茶係去點心鋪食㗎，即係兩個人四個人。咁但係另一個極端就係可能係即係茶樓精緻啲，茶要價錢嘅咁樣咯。 講飲茶文化咧，如果講到要保育，其實唔單單係食物，仲係整個文化、整個精神。下一集《學人沙龍》繼續講其他嘅題目。